来啊，这个是一嘛啊，所以我们其实先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十二节来，第四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责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同样一位神。那我们被圣灵所充满浇灌的那个圣灵是同一位圣灵，是不是？耶稣就是我们信的同样的耶稣，但是圣灵要将各样的恩赐怎么样给我们，给我们众人，我们众人就是怎么样耶稣基督的身体嘛，所以身体有各个不一样的 function 功能，对不对？有手有脚各样的，所以这一些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怎么样，就运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什么样要来造福教会的啊。我们继续来念，来说说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智慧知识的言语啊。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教一人能行异能，又教一人能做先知，又教一人能辨别诸灵，又教一人能说方言，又教一人能放方言。那个有各样的恩赐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不出诸灵的恩赐，对不对啊？先知的，等一下我们会很多讲先知，哎，听到先知就哇，先知好不得了，先知的这个啊恩赐，然后医病的恩赐，信心的恩赐啊，我们下星期会讲到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啊，各样的异能，对不对？然后哎，说方言的恩赐，而且有方言的恩赐，各样的恩赐啊，保罗只是把这些列了这些啊出来啊，神要给他的教会。啊，好，他怎么说？他说这一切，来，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圣灵按己意把这些恩赐分赐给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肢体，所以我们是在耶稣是我们的头，在耶稣的领导下面使用神给我们这样各样的恩赐来什么，不只是造就我们自己，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造就众人，造就教会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圣灵真的是每天这样充满我们，而且在我们的渴慕当中，神，你将圣灵各样的恩赐浇灌在基督徒丰收教会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中间。主，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今天要给我们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不但是领受，我们消化，我们还要活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就是讲到智慧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他把智慧怎么样放在第一位，对不对？然后呢，他把什么方言放在最后啊。当然这里不是说方言不重要啊，因为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教会，我们哎，太在某些方面太有一点对真理的没有对齐的时候，哎，保罗不是说，哎，方言放在最后不重要，而是说，哎，方言是最小的。那方言是最小的，那你怎么样？你就要从最小的开始啊。他说，啊，智慧是放在第一位，智慧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那什么是智慧啊？智慧啊，当圣灵同在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对不对？三位一体的神嘛。圣灵是有位格的，耶稣说他走了怎么样，他求天父了赐下那一位圣灵，他说那一位圣灵，他说那一位圣灵，就是说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在原来你这样所看见的，但是耶稣走了以后赐下的那圣灵就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如果这一个有位格的这一个圣灵，那你想想看，他绝对是有思想的，对不对？ 他有他的心思意念，他有思想的，他有 mind， 对不对？他有 mind， 所以当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让圣灵与我同在的时候，让圣灵这一个位格，他所想的，他所看见的，他要说的，他要行的，能够在我的这一个生命里面能够把它活出来，那我就有智慧了。所以如果圣灵与我同在，我一定会有智慧的啊！所以智慧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当有智慧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嘛，什么是不对的，对不对？因为神的真理非常的清楚，对不对？神的旨意就清楚了啊。那你对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啊？你要再寻求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样，智慧会教导，圣灵会引导你，对不对？如何去行，这个是智慧啦，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做了以后后悔，对不对啊？做了以后哎呀呀，好后悔哦，昨天做一件事情真的是后悔的，你不会的，因为是走在神的正确的指引的方向上面，所做的是耶稣要我们所做。所以当有智慧的时候，就表示你的属灵的这个视力啊，你眼睛的视力，我不知道你眼睛视力是什么，20/20 20/30 20/40 40/40 会更好。一般20/20就是20/20表示你是 1.5 嘛，对不对？中国人说 1.5 就是说你的视力是很好的，而这个视力是20/20 20/20的，有这样一个远见的。因为圣灵怎么样，他知道啊，他猜透万事啊，他连神的那个奥妙的事他都知道啊，所以他有这一个 foresight 远见，以后的事情他都知道啊。所以有智慧的话怎么样，你就一定活在行出神的真理神的心意里面嘛，你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平安喜乐，有圣灵的那一个九个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啊？生命当中，所以智慧是一个人人所需要的，人人所需要的啊。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篇书卷最多讲到智慧的，你知道在哪里？箴言嘛啊，箴言有31篇，对不对？有没有人每天念一篇的？一个月31天，最多31天啊。一号念一，二号念二嘛，每天可以念一遍。但是你知道吗？这31篇差不多4个星期，你要把它念完。它第一个星期前面7天呢、啊，就是说4篇第一篇到第7篇，差不多它的中心思想在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在讲圣洁，就是在讲最最基本的那一个神所要他的儿女身体的圣洁。你说哎，那个箴言里面所讲是哎，那个哎，少年人，对不对？好像父亲跟少年，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啊，那少年人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智慧怎么样，在街头啊，在城门口，在高处，在各个宽广的那个广场上面，他在那里呼喊，对不对？是不是你们要来听啊？要来听，要来接受，对不对？接受智慧，所以那个智慧，你看箴言书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有位格的，他没有位格怎么会说话啊？对不对？那就是知道耶稣基督啊，耶稣在那里邀请我们听上帝的话。第一，活得有智慧，能够有智慧，就是保持身体的圣洁。你知道吗？当保罗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上次我讲了，我们这个西区教会正好在场。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保罗3个星期在那里，对不对？3个主日啊，可能平时有一些特会，我不管怎么样，3个星期建立起来以后，保罗就不得不离开，受逼迫离开帖撒罗尼迦，对不对？啊，后来到了雅典，然后哎，过了几个月，哎，他不知道啊，这个教会怎么样？然后提摩太去看嘛，怎么样？提摩太报啊，这个教会现在还很棒啊，还在那里呀、啊，真的弟兄姊妹追求主啊，那个有信心、有爱心，哦，那个在主里面有盼望，各样哇，对，保罗在那里鼓励他们，对不对？保罗在那里鼓励他们，哎，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说，保罗在那里鼓励他们，你贴上东西啊。前书第5章说、哎、神的旨意是什么？ 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呢，凡事谢恩。我们都知道哦，这个，哎，神的旨意哦，那个保罗在讲。但是你知道吗？在第四章里面，如果你读的话，他又讲到神的旨意哦，在这个之前，他说神的旨意、神的命令，要叫你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是什么？保持、保守你的圣洁。保守你身体的圣洁，最最基本的，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保守你的圣洁，当你保守圣洁的时候，就是说你不离弃神的这一个命令、这一个旨意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得到智慧了，你就得到智慧了。如果你离弃这一个圣洁，他说，像这样，你就离弃神了，离弃赐我们圣灵的神了，所以圣洁。身体的圣洁，就拥有智慧，最最还有很多啦。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怎么敬畏？最基本的，保持身体的圣洁。所以在圣洁里面，圣洁里面，我们会得到智慧，会得到智慧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所以讲到那个雅各讲到那个啊，你们有没有智慧？他说什么？我们可以求。对不对？在雅各书一章五节，他说：“哎，如果我们中间缺少智慧的话，我们怎么样？向神求，神必会赐给我们智慧啊，赐给我们智慧啊。而且在加拉太书五章那个讲在那个雅各后面他说讲到，他说你智慧是从哪里来？智慧从上头来，从神而来的智慧。他说讲到什么？他说。”那个从神而来的智慧就是什么？先有清洁，是 pure 的，所以有这个 purity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圣洁是第一的条件，是第一个得到智慧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它会带来怎么样？和平啊，温柔顺服，对不对？仁爱喜乐，对不对？平安啊，那个良善，对不对？我们的信实啊，我们的忍耐，然后我们的节制，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这些圣灵的果子，这就是雅各所讲的。这个都是因为有智慧，才会结出这些果子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智慧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啊。所以我们教会很棒啊，我们教会就早已经有2020的 foresight， 2020的远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小组名字就是都是圣灵果子的名字啊，对不对？仁爱小组姚大哥，恩赐小组，喜乐小组。哦，那我们在那个西区南边呢，像那个矿姊妹那边，我们以后还有一个小组，叫什么名字？你们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去找一个，哈哈哈，取那个名字啊，我都很喜欢名字。我说忍耐。忍耐，哇！我说我在忍耐小子，哈哈，那个每一个人出来都是非常有哇神的那一个耐心，啊，耐心，而且真的是在难处当中他都可以胜过的啊！所以我们教会啊，各样的圣灵的果子啊，都从各个小组会结出来啊，从上头来的智慧啊，从上头来的智慧必定会带下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那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呢？你有智慧，对不对？可能对你自己很有帮助，对不对？但是智慧的言语是讲到，就是你对你里面神给你的这个智慧，你会有表达出来的，是用言语表达出来。如果是我一个人生活，假如我在隔离了14天，我一个人生活，就是我自己嘛，跟谁都没有关系。但是他说智慧的言语，就是你智慧从你的言语里面可以表达出来。那个言语不只是给我自己听，我祷告当然跟神交通，也我自己听，但智慧的言语就表示你跟人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这样人际的关系，将神给你的智慧从语言表达出来，当然是去造就人了。那这里包括什么，你就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教导的事工啊， 对不对？教导施工包括、今天主日的讲台，包括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包括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包括我们青少年的主日学，包括我们各个小组的查经，在那里读经。你好像这样，哎，表面上不是已经看到这教导的那个施工，实际上弟兄姊妹，神要给你智慧，神要给你智慧的言语，不只是说在众人的面前好像拿一个麦克风穿个西装在那里讲神的话。我跟你说，在尤其在幕后的时代里面，不是说在这种面对这么多人，很多的教导的施工都是一对一的教导，当我们有新的朋友受洗，你就跟他坐下来来一起来读经，对不对？有弟兄姊妹对圣经有渴慕的，一起坐下来来读圣经。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你看我们三位祷告城墙的班长是不是每天都是在传说神的话语、智慧的言语，在我们祷告城墙上面，是不是？在微洽就 也有啊。但如果你回应了，你也参与这一个祷告，你回应了神的话语，你也参与在一个教导的施工啊，其他人看见了得到鼓励了，不是吗？你 produce 啊，你做了一个有关圣经某一个方面的这一个 video post 在你的 Facebook， 在哪里人家看到，实际上你都参与在教导的施工里面，教导的施工里面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求神给我们这样智慧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啊，来造就啊别人。好，那智慧的言语跟先知预言的施工是有关系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啊，一些时间会讲到那个先知预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啊。先知预言，你的先知预言当然要是神那里来的智慧，当然跟知识的言语，什么是知识言语？我们等一会儿跟神来的智慧也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这个目的就是保罗所讲的，是造就教会的，绝对是要造就教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知识的言语。 The word of knowledge 就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保罗这里所讲的那在历史历代教会不管是神学家还是什么所领受的，这里讲到就是知识的言语，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面某一个人或者 某一个教会或者怎么样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面领受，从手领受到一个特殊的特别的或者超自然的一个知识，把它传递出来。我来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很爱子王，他也教小朋友的儿童主日学那个很爱主。那他的先生呢，他的先生那个没有信主，一直为他先生祷告那个没有信主。后来他先生得病了，得病那个结果就有祷告为他传福音。他先生去世的前两天，他先生相信了，接受耶稣基督信主。但是这个姊妹呢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就是说先生都已经人已经晕晕那个时候，对不对？用了那些没的身那些怎么样都已经，他那个时候说信了，到底他神有没有接受他，他现在真的有没有去了天堂，又去了天堂所以他有一天一直很巴着他了，很烦恼。所以他有一天在放小朋友的那个主日学，通过在讲撒母耳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话说神与撒母耳同在嘛神与撒母耳同在，那他先生的名字原来就叫撒母耳 Samuel， 他就很受鼓励神与撒母耳同在，好像从神那里来。他后来又想想好像 又有怀疑了怀疑，所以一直不放心。所以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正好就会有一个外来的讲员，那个讲员就领受到知识的言语这知识的言语，他就在那里说某某某 那个外来讲员根本不知道，这样有一个外来讲员啊，赖牧师比较认识我们。如果有一个外来讲员说，哎，讲到，哎，那个 Vivian，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对不对？啊，他这个是神给他的知识的源语，就是说，哎，某某某，他说，你前几天在你家里所看到的那个东西，他没说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啊，他说，你以为不是从神来的，他说，他是从神来的，他用这些，他从神那里领受到知识的源语，把他讲给这一个人，而且非常清楚，就是这一个人。所以这个姊妹听到领受到，哦，他知道了，他的先生虽然最后两天在地上，但是他接受耶稣基督了，他还是去了乐园，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啊，对不对？这是神的应许，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对不对？神就 接受了他啊，这个叫知识的言语。 有很多的例子，有很多的例子。 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圣灵给我们的一个 impression， 一个圣灵来的一个感觉。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哦、那个聚会完以后说，哎，分小组来祷告， 为他人来祷告、哦、那个结果我这里、哎、几个姊妹，所以你知道每个教会弟兄都很少，一祷告就是在姊妹那里，都为那个姊妹祷，圣灵就给我一个 impression 说，神今天要释放他身上的压力。那如果这个姊妹活得很高兴呢，很喜乐，对不对？钱也赚很多，夫妻关系很好，什么都很好。我在那里说，神今天要释放你身上的压力，不是在乱讲吗？哎，结果我因为他祷告这样，结果他就开始哭，哭得稀里哗啦了。哦，后来才知道他在家里确实有压力，但是那一天神释放了他。所以当我们在圣灵里面运作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这些知识的，但是很重要的就是目的是要来怎么样建造这个人，来造就他的啊，造就他。所以这个是需要啊，不只是那个我们说，哎，我领受到那个，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来操练啊。所以这个是借语智慧，借语知识，也借语智慧的言语，这是先知的预言之间的这一个恩赐啊，这一个恩赐。好，那什么是先知预言的那一个恩赐呢？好，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圣经啊，啊，很有意思的。那你去读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十二章讲很多的恩赐嘛，十四章也是讲到这些恩赐的运作。那十三章就讲到什么爱，我们会花几个星期啊，把十三章好好读、啊。接下来以后啊，会那个过几个星期，那个会好好读那个十三。哎，保罗在十四章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追求爱，当然我们这些都要追求爱嘛。哥林多十三前书十三章就讲到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对不对？这些是运作圣灵给我们恩赐的根基 foundation， 一定是在爱里面运作的。当保罗前面那个十三章开始的时候讲到，如果你有方言的恩赐，你有什么样帮助人的恩赐，各样的恩赐，但是没有爱，什么都等于零嘛，对不对？他说追求爱，他说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他说切莫属灵的恩赐，他讲到什么？说其中他说更要羡慕的是什么？是说先知讲到，那一个先知讲到原文就是那个 prophecy， 英文 prophecy 就是讲预言，就先知预言。就保罗在讲到那个先知的恩赐，就是讲到先知预言的恩赐。我们有这样一个发预言的恩赐，有先知发预言的恩赐，不是，这是人家讲到先知就啊，哇，先知不得了，对不对？又讲到一个讲道，讲牧师的事情，对不对？啊，对，实际上保罗说，你们都要啊，你们都要追求啊，所以每一个人神的儿女都要追求先知讲道、先知预言的这一个恩赐，哎，这个恩赐，所以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呼召啊，神给教会的一呼召。所以 我们今天花点时间要特别来看一下，作为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怎么样，真的是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欢迎圣灵领受圣灵的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它运作，把它运作好。当刚才讲到那个先知的话，那先知在旧约里面啊，旧约的时代跟新约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啊。那你读旧约的话，差不多 应该数过来没有很多嘛，摩西啊，这些都是先知啊，马拉基啊，这些都是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应该是不是很多嘛，对不对？你都可以数得过来啊，数得过来。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你们就是什么？你们就是你跟我，你们就是神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你们嘛。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是被呼召要渴慕先知预言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要渴慕先知预言了。哇，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好，那旧约的先知，他所发的这个预言是绝对的，100%是要正确的。旧约的先知，如果他所讲的预言怎么样，没有100%正确的话，怎么样？他就被石头打死掉了。打死，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但是，当从神那里来的话语，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些先知，你看，在旧约里面，所以这些预言都发生了，对不对？剩下的预言就没几个，就是讲到耶稣再来的。这个预言嘛，你看以赛亚在古利王波斯的古利王出生前200-300年，对不对？他已经讲到从神里说，有一个古利王，名字都点出来了，以后会怎么样释放以色列人呢？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哪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从神来的绝对是正确，而且会怎么样，会发生的事情。那在新约里面的讲到这个先知的预言，基本上是在讲我们是在信心里面发预言。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一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信心不是说我凭着我自己的自信，这不是信心。那个信心是说什么意思？第一，我是有神的话语的，有真理的。我对神的话语，第一是非常清楚的，要是非常清楚的，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的。然后我不只是有神的话语，不只是神话语在我脑子里好像是一个知识，这个知识是成为我这个生命，就是我在神的话语里面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的。然后我们可以领受神给我们的启示，还说讲出来的，我们讲这个预言一定是基于在圣经的根基上面，一定是真荣 honor 真荣神圣经的话语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来那个晚上星期晚上祷告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过去我都我就在那里发一个预言啊，我说我们这一个后面这个U字号叫什么？陈露厅将来会有通宵的祷告会，大家眼睛都看我，通宵的祷告会啊，通宵的祷告会。我们现在祷告人数，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上个星期，上个星期晚上祷告人数真的不少，对吧？会越来越多，还没有那么多通宵的祷告会，哇，通宵的祷告会，怎么可能？但是这是出于神的话，自己出于圣灵的，这个神会成全的。我不知道哪一天呢？这出于哪里啊？当神给我们这一个陈露厅名字的时候，这个就是出于在110篇第三节，当大卫也是一个先知嘛，对不对？神让他看到什么样？我的主耶稣怎么样？耶稣是要再来。他第三节讲到，那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征战的乐子就是耶稣回来要将敌基督的帝国完全粉碎的那乐子，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末世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末世时候怎么样？会有一群人，他们怎么样？心甘情愿的起来怎么样？跟随耶稣，进到耶稣的这一支幕后的军队里面。而且这一群人是什么？英文有的人说是年轻人 youth， 那些 youth 怎么样？人数多到像什么样？就像早晨的那个晨露啊，就早晨不是有露水在树上，在地上，在你的房 今天都往外面或者怎么样那样的多，而且另外一处说，那这些露水，这些 used 的，就像露水一样，都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他说是从 morning 的 warm，morning's warm， 就是从那个凌晨快要凌晨，就要经过黑夜，好像一个那个我们生产的那个子宫一样生产出来的，是经过的一个晚上出来的。那群晚上在干什么？就是我们在祷告，就是我们在昼夜的祷告啊，就在那里呼喊，就在好像城墙上面在祷告啊，呼求啊。我们的年轻人会兴起啊，我们这一群人在末后的时代兴起啊，成为耶和华大军里面的精兵啊，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所以说以后这里有通宵的祷告会，在基于这个圣经的根基上，这个就是在发预言，你知道吗？当有这样圣灵我给我们这样一个预言的时候，就是神给我们教会的邀请，就需要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啊，去追求啊，对不对？不会自动自发发生的啊，要去追求，追求有很多啊，很多这样的那个例子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保罗讲到，你们就是每个人，就是教会要渴慕先知预言。当然这个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啊， honor 圣经，造就神的教会啊，鼓励神的教会。有时候是可能是那个预言是一个提醒，对不对？但提醒的目的是要来造就教会，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啊，荣耀神的。所以先知预言对于整个基督的身体啊，不只是基督的丰收教，整个全体的教会，在尤其在这个时代啊里面，现在对我们整个基督的身体，在我们地上，神把我们放在地上的这一个使命是绝对有关系的。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最终我们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嘛，是要传扬福音啊，带人信主，迎接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可以被神所使用，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的神给我们的使命啊。先知预言是要来帮助我们，来成全我们的。所以我们不仅仅说啊，常常说我有今天有一个异梦，有一个异象啊，当然这个都在先知预言里面包括，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超过这一个的，神要给我们更广更多的层面上面追求先知预言。所以或者这个也是一个先知的预言，基督徒丰收教会实际上我们已经行在这。基督徒丰收教会不只是我们说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怎么样，我们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是一个信服的教会，我们也是一个先知预言的教会。所以要成为先知性的教会，我要从七个方面啊，很快的从七个方面来那个看一下。实际上有些方面我们已经在这个上面，圣灵已经带领我们走在这一个轨道上面，有些是我们要去装备，有些我们要去渴慕，有些我们是要去追求的。第一，成为先知性的教会，也先知预言的教会，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讲启示神的心，启示神的心，你知道吗？神的心是怎么样啊？保罗说，哎，神有奥秘耶，神有奥秘，神有什么奥秘？对不对？神有奥秘。哎，保罗说，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耶稣。那保罗又有地方说，哎，耶稣也有奥秘哦，哎，耶稣也有奥秘。耶稣，你的奥秘是什么？因为保罗说耶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成为先知性的教会，我们能够来启示神的心，神对教会对末后的心，神的心最重要就是要我们见证耶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充满，这个目的就是怎么样，见证耶稣，为耶稣来做见证的。所以当老约翰在领受了末后的这些信息以后，已经结束了嘛，差不多到十九章，十九章最终耶稣来是什么？羔羊的宴席啊，是不是有羔羊的宴席，新夫参加羔羊的宴席，对不对啊？老约翰在那里，哇，真的是俯伏在那里啊。但是天使跟他说什么啊？他说俯伏在天使的面前，天使说，哎，千万不可，我和你 比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你要敬拜神。因为他说这些预言，老约翰所领受到的预言，他说预言中的灵异，英文叫 The Spirit of Prophecy， Prophecy 里面的那一个灵异，那个灵啊， Spirit 那个灵，他说目的是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就知道了，当我们说发预言，当我们说我有先知预言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为耶稣做见证。那为耶稣，如何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老约翰所看到的那一个已经是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心腹，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姻。他在幕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是成为得胜者的，得胜者的。所以我们启示神的心，见证耶稣基督，就是要让我们教会预备装备好，装备好什么？能够活出心腹的身份。这是一个概念的改变，这是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上一次我说 我讲到我自己的见证，当圣灵浇灌我在2000年的时候，快年底的时候被圣灵浇灌啊，又说圣灵的洗啊，说第一次有这样的、这样的经历啊，不是说我哎感觉很好，对不对？我上次讲回来以后怎么样，我就说哎就感冒，对不对？啊，用方言来增长啊，也体会到圣灵的那一个啊大能啊。神做工不是在这里为止，你知道吗？当圣灵被圣灵浇灌以后，神要我什么？你知道神要我什么？神要我什么？或者神要你什么？你知道吗？神要我的时间。他说他要我的时间呢、从2000开始，我的生命开始真的有开始翻转了，被圣灵这样充满以后，他说他要我的时间呢。我的时间，时间是什么？你知道时间是什么吗？我们现在说我活到100岁、120岁，对不对？时间就是你的生命。这个最最基本的测量你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用时间来测量嘛，是不是？耶稣说要你的时间啊！我一看我没有时间了，你看我这么忙啊，你看我哎，我那个上班，对不对？哦，上了班，然后我还有一个副业，我还有 second job， 一个 side job， 真的不容易啊。那个 side job 真的是我哎好像人家说，哎，你这个 也有奋斗史，对不对？在美国的奋斗来的啊、那个塞教吧，而且收入也不错、我过去也讲过啊，我从那个写那个专业的文章发表，从25升一个字，一直啪啪啪啪到写一个字1块钱呢，我随便写一个 A， 对不对？写一个得1块钱，而且不只是他要教你写文章，他就怕还要看人家的文章啊，看人家。神怎么说？把时间给他，把时间给你，我这些是我的 priority 啊，对不对？我要把这个搞定了，我才能够去参加祷告会嘛。我搞定了，我才能来祷告。我这个搞定了，我才能来读经，是不是？但是神说，我要你的时间，就像玛利亚一样，寻求最好的，不要像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来了，你在那里忙忙忙忙忙，你就像玛利亚坐在他的面前，领受最好的。神要我们这样哎。你知道吗？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你知道吗？很疼啊，对不对？真的很疼啊，对不对？哦，很疼，但是神要继续恩待我啊，没有缺乏。那个真的很疼，一直到2006年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知道，当神要兴起教会成为心腹的教会的时候，神是从 individual。从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开始的。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心腹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里面连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都没有说我是有心腹的身份，我可以勇敢的要活出心腹的身份，这个教会不会成为心腹的教会的。所以要对付我们每一个人，从时间开始。他说时间先开始的，因为什么道理啊？我是心腹啊，他是新郎啊。你谈过恋爱吗？你谈过恋爱的时候，哎，今天怎么样？今天晚上连续剧韩剧很棒，对不对？韩剧很棒。 但是哎，Amy 我的女朋友对不对，那个时候假设哎，她不喜欢看韩剧，但是我们要约会了对不对，哎，我说哎，对不起啊，我今天要看韩剧，看完韩剧还有三个小时我再来跟你约会，啊，这早就怎么样 goodbye， 是不是我们对神的态度也是，当然神永远不跟我们 goodbye 了，他耐心的等候，他长久忍耐，英文叫什么 long suffering， 就是他心很等，但是他在那里忍耐，还在等待我们嘛。所以从时间开始，神要开始来 purify， 让我们进到一个圣洁。不是说属世的这些东西不好，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很好。但是神有更好的、上好的。他说上好的，那进到这个上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花出时间，然后我们进到这样一个新妇的与耶稣新郎的生活当中。这是先知预言的。这是一个先知预言的生活，把它活出来啊，活出来啊。所以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我们教会强调心腹，心腹的教会哦，上了上是一年多好不够，哎，第二年还要到，你不搞不搞不完你这个人对不对，但是神要预备他的教会成为心腹的教会，心腹的教会他会单独的 individually 每一个人神都会给我们功课去做的。好好哇，还有六点。好，那先知性的教会我们是明白消化而且可以宣讲牧师的预言。你说现在的剩下的这些预言还没有 还没有实现的，我们知道会实现，就是剩下耶稣再来的这些启示录当中的，当然有些旧约里面对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也等待对不对，跟启示录是一样的，包括但以理，但是神要他的教会去明白呀。上个星期晚上我们正好读到启示录第十章，讲到那个老约翰怎么样，天使叫他怎么样，天使叫他怎么样，那个小书卷就是神幕后的那一个启示，那个计划叫老约翰怎么样，你要去吃，你嘴巴吃的有甜，肚子是苦的。确实神幕后的计划，将来的审判，真的是没信神的跟随敌基督真的是苦的，然后我们勇敢的传扬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也会受逼迫对不对，但是我们所带出的却是甜的，因为我们是将来是成为幕后的得胜者的，有逼迫，但是神保护我们，神要来拯救来帮助我们脱离灾害的。所以老约翰是对着列国列邦说预言，传讲神的真理，神幕后的这一个启示，就是要让教会我们能够完全的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为什么圣灵也很奇妙，圣灵为什么这么奇妙，我的圣灵为什么这么奇妙，因为对基督的丰收教会真的是太好了。神你看我们今年你看我开始读什么启示录，在星期五晚上，今天早上在早祷的时候啊，我才知道我们主日学张老师阿林传道他们也在开始要教导主启示录啊。所以你星期晚上不能来的，星期天主日学来参加，你星期天主日学说我一定要睡得晚一点，那星期晚上来好不好。所以神一直在预备啊，要装备基督徒丰收教会成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完全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成为得胜者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神一直在怎么样供应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粮食啊。好，好，那个第三个我们讲到先知预，讲先知性的教会啊。先知性的我们知道保罗跟提摩太，提摩太就是保罗的哎，这个学生嘛，对吧？保罗是提摩太的 mentor， 对不对？在提摩太前书哦讲了，我们都以为是啊，哦，提摩太在。教会怎么管理教会，哦，教会有执事，这个执事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哦，教会要怎么样。更重要的在这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章十五节，那个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说，哎，我可能还不能马上到你那里，他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要知道，你要在神的家当中施行的，他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中当怎样行，就好像保罗今天跟我们基督徒教会所说的，你在神的家当中当怎样行，你要做先知预言的一个教会，先知性的教会，你们都要成为新约时代的先知，你当怎样行。他说这家 你在行在这个家，你要怎么样行？这个家是什么样的家？他说，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基督的丰收教会是神的家，让神来居住的地方，有神荣耀同在的地方，有圣灵充满的地方，而且这一个家，这是什么呀？是成为什么呀？真理的什么？一起来讲，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神将神的话，将这一本圣经是交给他的教会，交给我们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有一切的预言，讲到耶稣第一次来，他到成了肉身，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来拯救我们。今天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带人信主。这个圣经里面前面已经讲到的真理，这些是预言，但是今天已经要在我教会里面得到成全，让人可以看见的，而且我们可以勇敢的传讲神的话语，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教会是预言实现的见证，让人家可以看到，而且我们有这个 voice， 有这个声音，就像讲到预言嘛，一定有声音的可以传讲的。所以今天谁来维护宣讲神的话是不变的真理？你期待谁？神期待我们，期待我们，这是先知性的教会。感谢赞美主啊！星期晚上很奇妙，上星期晚上我开车，转过来的时候，结果就发现，有一辆车居然停在门口，但大门还没开嘛，我开大门，结果我就下开大门，结果下来一位姊妹，我就很惊讶，当时我一下子名字也忘记了 ，Amy 记住她的名字，当然现在我不会忘记，姊妹好久不见了嘛。这位姊妹过去来我们教会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她是在其他地方聚会。好久不见，真的是至少一年半的时间了，一年半的时间以上。她说圣灵感动我，上个星期五晚上圣灵就感动我要来，但是我没有来。我今天圣灵极力的感动我，她说她要来。欢迎来参加我们祷告会，太棒了，对不对？好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这个之前就跟 Amy 在分享神让他看到我们丰收教会，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很简单的，他怎么说？我很感动，神喜悦丰收教会。神喜悦丰收教会，因为什么道理？神看见丰收教会行在一个就像一辆火车，一个他说蒸汽的火车行在那个有伤轨的那个轨道上面，向前面来行驶的一个轨道，就是神的话语。他说我们教会，神说行在他的话语上面，神喜悦我们。他而且说那个火车是一个蒸汽机的火车，那一个是，你知道蒸汽机吗？有冒烟的，冒烟的火，有好像是什么云珠，冒烟不是云珠吗？云珠，以色列人出埃及，云珠就代表圣灵的引导，是由圣灵引导的。这一辆火，这辆蒸汽机在往前不停的行驶。弟兄姊妹，神喜悦我们，我们在这辆向前行驶的，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能力带领的。而且后来我回去一直在想他所说的，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圣灵就说，这辆火车是有声音的。这辆火车你知道是这个蒸汽机的火车，不是现在什么电，这是国内叫什么电子磁怎么的浮起来那个火车，没有声音的嘛。只是我没有声音的，对不对？就没蒸汽火车是有声音的，那个轮子咕咕咕咕咕咕，然后它会拉，呜呜，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的祷告，这个就是你白天晚上说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个就是我们星期五晚上祷告所发成的声音呐、啊，神都听见了。弟兄姊妹，神将他的真理交给我们了，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火车上面，好不好？好不好？都在这个火车一起往前走，我们一起维护，我们就宣讲神的话语啊，然后我们就跟随圣灵的引导，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行走，虽然在旷野行走，好像没目的，但是还是神怎么样？夜间有云，火柱，那个火柱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路上的光，是不是啊？白天乐见有云柱，就是圣灵的指引跟带领。所以先知性的教会就跟随 先知性的引导，先知性的引导就是在圣灵，在神的话语下面的带领。所以你看，你去读那个大卫的故事哦，讲到大卫啊，圣经里面那个大卫这些大卫最后做完十二个以色列支派都没有，做勇夫大卫，对不对？哦，大卫下面有很多勇士啊，在那个历代志上。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哦，这个支派是什么，哦，拿枪的有多少，哦，那个支派那个勇士多少，然后怎么样。但是很奇妙的，讲到什么以赛亚支派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以赛亚有200个族长，他们都是什么通达事务，他们不只是说打仗手上拿着一个拿一个武器啊，在打仗，这个我们需要，就好像我们在服侍一样，我们手上都有工具，但是还有什么，我们在神面前，这些人是通达事物，英文这里讲什么，这些人是 understand the times， 就是说这些人 understand times， 什么叫 the times， 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一段时间里面神将是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以色列百姓有这一群人的，就是说他们寻求神的话，他们寻求圣灵的带领，以至于他们可以这些先知预言一样把它传递出来，以至于以色列的整个支派就朝着神给他们的目的地一起来行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丰收教会成为先知性的教会，有一群人就是你跟我，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寻求，我们是知道这个 times 的，我们是知道神要做什么事，圣灵是要怎么带领我们的，以至于我们怎么样一起可以跟上圣灵，在每一个时间，在每一段时间里面，他都要做更新的工作的，有新的工作的。但我们没有跟上的时候，圣灵不会等我们的。所以我一直祷告Holy Spirit never pass us, never pass by us. 就是说，圣灵不要把我们从我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圣灵一定要带领我们。所以在过去几年，圣灵一直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祷告的城墙，各样的每个季节，神给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所要追求的，都是圣灵的一波一波新的工作。所以这是圣灵的这一个潮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撑上圣灵的这个潮水，就像撑上这个火车一样，神要带领我们上到更高的属灵的层面的。好，当然在先知的预言，先知预言里面有异象、异梦、神迹、奇事，然后这个在约珥书里面已经预言到嘛，主前差不多800年的时候啊，神就在末后的日子，就在现在这个日子，神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这些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的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从神来的异象、异梦，目的是什么？神要他的百姓明白神的心意，要起来见证耶稣基督，要起来成为末后的心腹，教会要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些世上的灵魂他们要得拯救，他们要看到神的那一个极大的超自然的能力，借助你跟我怎么样彰显出来。对不起啊，这个在哪里彰显出来。所以神的灵要浇灌所有的，耶路撒冷已经发生，今天在世界各地，神的灵不断的运行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啊，就像那个使徒在初代的教会说，我们看到的一个 sample 一样。他说，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众人就都惧怕，惧怕，中文翻译叫惧怕。那个 fear 不是说惧怕这些使徒，那个 fear 是说他们敬畏神，因为他们看到哦，原来的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们就敬畏啊，都敬畏啊。他们聚在一起啊，每天波平敬拜祷告啊，所以神家人数就每天赐给他们。所以那圣经当中所记载的神，不只是说，哎，神不是一个 written God， 什么叫 written God？ 只是写在字面上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 living God， 所以圣经是圣灵把它写出来，所写的那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今天要借着我们向这个世界显现。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追求圣灵的那个能力啊。很多的神迹其实 会发生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我下星期会讲很多的例子，应该会有很讲很多的例子啊。下星期啊，下星期讲到那个啊，最近在我重新读一本那本书，如果你没读过的，一定要去读啊。他说 Always Enough 是 Heidi Baker 所写的 Always Enough 啊，跟他的先生那个Roland Baker。Always enough 里面的圣经，其实神怎么改变他的那个年轻的时候，改变他的生命，被神所使用。哇，真的是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同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追求啊。好，马上要结束第六个，对不起啊，我这个人最会拖时间。好，呼求公义。我们是先知预言，先知性的教会发出声音来，我们祷告，不停的祷告，神的子民怎么样？选民昼夜呼求，在那个路加十八章，知道这很有名的妇人，对不对？神的子民昼夜呼求神，神一定要为我们伸冤。你看到在世界上，在美国，在各个地方，各个很多的国家，那些不公义的事情，是不是啊？美国过去一中止说，哎，这那个，哎，公立学校不允许祷告，哪有这样的事情？你说你可以言语可以自由啊啊，我祷告就不自由了。但是感谢主，神听了神百姓的祷告，兴起川普总统，他最近怎么说？公立学校祷告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可以起来发表基督徒的意见，公立学校，如果你迫害他们的话，政府有权把这个给你们学校的那个放拿掉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百姓昼夜呼求，神听见了，神要施展他的公义啊，包括我们的祷告，也包括你去投票。3月3号，我要鼓励你，你是美国公民，你有投票的权利。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投票，赶快去注册投票。3月3号，你要去投票，这个就是你在那里呼求公义啊，你可以投上公义的那一票，很重要的。3月3号，不要忘记，知道吗？知道啊。好，最后一个，最后我们呼求神的公义，我们呼求神要在这大地做事。但是神盼望，神有一个心意，要他的百姓先能够起来。当我们敬拜堂上来了，我们就来结束。当所罗门王在那里建完圣殿的时候，他献殿给神嘛，耶和华神，对不对？还在那里跟神对话祷告，对不对？神其中有一个神怎么说？当然这个圣殿充满了神的荣耀，神怎么说？神知道以色列百姓会悖逆，神也知道我们这一群人会悖逆，神也知道不只是过去现在将来，他知道世界各地所要发生的事情，神也知道，包括今年武汉所发生的事情。但是神怎么说？神跟所罗门王，他怎么说？他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他说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谁？就是你跟我啊。我是不是神的儿女？他说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寻求神的面，离开我们的恶行，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地啊。神要医治武汉吗？神要医治武汉。神要医治中国吗？神要医治中国。神要医治台湾吗？神要医治台湾。神要医治香港吗？神要医治香港。神要医治美国吗？神要医治美国。但是神说，神的子民先起来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在讲什么？神就是在讲教会回到那一个圣洁的生活当中。如果教会没有圣洁，神不能来医治这一片土地的。如果你我不圣洁的话，在基督的丰收教会不会有复兴的。神说教会起来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智慧啊！这个就是要得到智慧的那一个首要条件的之一啊！ 这就是雅各所说的，从上面来的智慧，先有清洁啊，是要让我们得到清洁 ，purify。当以西结先知，神兴起他，在那里传讲神的心意向犹大的百姓。你不知道你们读有没有读过以西结书？我想都能读过。前面讲了很多很多他们的悖逆，他们过得不圣洁的生活。但是到以西结四十章你去读以后，到四十八章就知道，神让以西结看到有一个新的神的殿被建立起来，非常详细的这个门是什么，这个房间是什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讲这么好几章的那个篇幅讲这一个圣殿。因为神让以西结看到，不只是犹大，神让以西结要让我们知道，神要建造他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以至于怎么样，从神的宝座怎么样，最后四十八章以西结看到神圣殿流出那活水，从圣殿流出那水慢慢的长高，水所到之地进到那沿海，沿海变成甜水，进到那枯干的地方就有庄稼，就有水果长出来，进到那河道的地方就有那一个鱼活蹦乱跳的在那里游泳，生长出来的树的叶子带有医治的能力。神要医治这地，神要使用你跟我，神要建筑基督徒丰收教会，成为先知性的教会，先复兴我们的圣洁。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美国的其他国家的有很多的复兴，但是复兴不见了，复兴不见了。为什么复兴不见了？因为我们忘记了，因为我们忘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忘记了复兴原来是神爱待我们，他降下了那一个复兴性的火，因为有人愿意成为那祭物被复兴的火燃烧。但是我们慢慢忘记了，慢慢忘记的是神做的事，我们慢慢的就将神的荣耀归在自己的头上。神说 I'm going to lift up， 把它拿走。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神要让我们经历，就像以西结所看到的，就像保罗所传讲的，就像所罗门王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将有复兴。那一个复兴就从我们的圣洁开始，神要将圣灵的恩赐赐给基督的丰收教会，神在寻找那一个圣洁的器皿，神也借助那一位姊妹来鼓励我们说，神喜悦我们教会，因为我们走在神的真理的话语上面，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神要使用基督的丰收教会，让他成为在那个幕后，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一个圣洁的器皿，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是我们一个回应，说神你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心中的圣洁。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知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珍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 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知的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的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 身体献上，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 我将身体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一生传扬， 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已经捐血了基督做丰收教会，成为先知性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传扬你真理的教会，成为持守你真理的教会，成为抢救灵魂的教会，成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得胜的教会。主，我们在真理的面前跟你说，主，你将圣灵的能力更多更大的赐给我们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成为那圣洁的器皿。主，求你来对付我们生命中还没有对付的地方，让我们成为圣洁，可以被你所使用。求圣灵的火继续燃烧在我们中间，燃烧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主，让我们被你所眺望起来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来为你来做见证，为耶稣基督来做美好的生命的见证，让人看见，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耶稣在我们中间，让人进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让人去经历到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让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要被圣灵所打动，他们就要来归向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